死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北京music radio，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就是喜欢听北京music radio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邰正宵《999朵玫瑰》，陈百强《偏偏喜欢你》， 偏偏喜欢你， 李翊君《婉君》，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， 孟庭苇《你听海是不是在笑》， 你听海是不是在笑， 关正杰《大地恩情》， 河水弯又弯， 周慧给我一个吻， 给我一个吻， 张杰张靓颖《爱的供养》， 将你供养， 郑少秋摘下满天星， 摘下梦中满天星， 孙楠你快回来， 你快回来， 林志炫单身情歌， 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， 蔡依林日不落， 夜后来的想念， 陈奕迅王菲合唱的因为爱情，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 徐小凤心恋， 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，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演唱的《他不爱我》，这首歌之后我们即将听到黄小琥演唱的《没那么简单》。 他不爱我，牵手的时候太冷清，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，时候不认真，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的眼神说出他的情，我看透了他的心，

再度赴听的小感动。 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。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在山的角落里，在云端的空隙里，有一个小小的种子，拼命呼吸为长大努力。擦不去风和雨，也勇敢坚强不哭泣，因为相信有一天它会飞。 飞过城市绚烂的霓虹，飞过辽远的星空，画出一道彩虹将成功。 掠过一望无际的草地，掠过荒芜的戈壁，心也是全 只想唱歌给你听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不一定要有方向，只要心中有信仰。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不一定有大理想，微笑的光也能想。 早盛开成花，伸出你的手，抱紧梦想不低头，已经张开了翅膀一起飞。

这是一首光良演唱的《烟火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雨允。这一时段我们即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有李翊君演唱的《婉君》，周杰伦《说好的幸福呢》，Me Too 带来的《勇敢爱》，孟庭苇《你听海是不是在笑》，关正杰《大地恩情》。继续来听1990年的琼瑶电视剧《婉君》中的同名主题歌，由李翊君演唱。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，她的故事耐人追寻，小小心娘远地三生，恍然一梦 唱着歌，假装没事了。 选择，你冷了，倦了，我哭了，你开始的不快乐，你用卡片上写着，有些爱自己打着真的懂了。怎么了？你累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？我懂了，不说了，爱淡了，梦远了，开心与不开心一一细数着，你再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。深刻我都还记得，你不等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？我错了，泪干了，放手了，后悔了，只是回忆的音乐和海选转折，要怎么停呢？在这个时刻，我想几本卷版的白鸽，甜蜜萨罗拉，几句莫名的拉扯，我还爱你呢，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，假装没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风，越想出越感觉 I love you， 每分 个天使难以忘记那个笑容， 你的出现是我唯一的心动，我心里对你的想念充满每一天， 滴答滴答时间在转动，滴答滴答我希望你懂，每当闭上眼脑海都是有你的梦， 想住越感觉 I love you， 随着习惯像独角拥有有你的快乐， 一起欢笑一起疯，越想住越感觉 I love you， 每分每秒陪伴你的苦乐， 不知道这晚上的东西放不去的呀，勇气会在哪，那么多的人家阻挡不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《勇敢爱》，继续为您带来孟庭苇演唱的《你听海是不是在笑》。 送你一串回忆的项链，让 下面我们来听一首老歌，关正杰演唱的《大地恩情》。这是1980年推出的一部香港古装传奇电视剧《大地恩情》当中的主题歌。

世间没有绝对，直到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。不用说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， 希望你在下个路口就没想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到的是范玮琪演唱的《最重要的决定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云云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的是张杰、张靓颖合唱的《爱的供养》，之后是郑少秋演唱的老歌《摘下满天星》。 把你捧在手上，虔诚的分享，剪下一段烛光，将今晚点亮。不求荡气回肠，只求爱一场。爱到最后受了伤，哭得好绝望。 手上合起了手掌，默默祈求上苍指引我方向。不求地久天长，只求在身旁。累了醉倒温柔乡，静静的翻唱。在手上虔诚的分享， 不求荡气回肠，只求爱一场。 一生，我要把十八美丽拥有。 是翩翩少年歌一曲，把心声献给群山听。漫漫长远冷冷又梦境，雪里一片清寂，可笑我在独行，要找天边的星。有我美梦作伴，不怕命定，能眼看世间情。万水千山独行，找我登天路径。有梦境，雪里一片清寂，可笑我在独行，要找天边的星。有我美梦作伴，不怕伶仃，冷眼看世间情。万水千山独行，找我登天路径。梦中满天星，崎岖里的少年抬头来，向青天深处笑一声。我要把十八美丽拥抱，摘下闪闪满天星。数十翩翩少年歌一曲，把心声献给群山听。漫漫长路远冷冷又梦境，雪里一片清寂，可笑我在独行，要找天边的星。有我美梦作伴，不怕伶仃，冷眼看世间情。万水千山独行，找我登天路径。 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看山看水看中国》，由王小岭作词，吴廷江作曲，张也、吕继红演唱。

爱来临，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。 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。 大风雨翻，提起我的愁眉纹。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这是一首蔡依林演唱的《日不落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。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陈奕迅、王菲合唱的《因为爱情》。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有时会突然忘了，我还在爱着你。 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。虽然会经常忘了，我依然爱着你。因为爱情 是幸福的模样。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 今天的春日主打歌为您送上的是杨钰莹《我在春天等你》。 淡淡思念，淡淡自定的芬芳，轻轻远去，轻轻时光的流淌，往事经过的地方，美丽的惆怅，就像那年那夜满天的星光，轻轻的风，轻轻摇动了梦想，转身悄悄热泪的脸庞，温暖背影的目光，像从前一样，我的心在飘向春天的云上。我在春天等你，思念随风化作雨，等待花又开的时候和你在一起，之间守着我们的未来。我在春天等你，山川岁月的约定，如果你抬头看见那天上飘着雨，那是我能今生最美的相遇。悄悄转身，悄悄流泪的脸庞， 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，邀请您下周一早晨继续来赴约。下周一早晨五点到七点，千千阙歌，您将欣赏到以下精彩好歌：王杰、叶欢带来的《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》， 是我胸口永远的痛； 谭咏麟、王菲等合唱的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》，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； 陈明真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。阿杜，天天看到你。林忆莲 ，Better Man。刘德华，最爱上海滩。 谁会忘得了上海滩？ 莫文蔚演唱的《爱》。 因为我会想起你。 孟庭苇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？ 究竟有几个好妹妹？ 胡海儿，初恋。 能不能再一次靠近？ 田震，靠近我。 我要你靠近我，抱着。 罗文演唱的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。徐小凤，《城市足印》。费翔，《呢喃》。 还是老地方，还是老景象。 苏芮，请跟我来。 别说 多的经典老歌，就在下周一早晨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下面让我们用这首徐小凤的老歌《心恋》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早安音乐秀》，我们下周一早晨再会吧。 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，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，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，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，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，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，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。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，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，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，就好像要浏览一幅。 给他，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，怎奈他一身旁有个他，怎奈他一身旁有个他，怎奈他一身旁有个 叫醒你的耳朵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，余云主持千千阙歌，唱尽春日好梦堪。 俄罗斯音乐巨匠穆索尔斯基作品集中演绎，4月16至17日，俄罗斯指挥大师瓦莱里杰基耶夫领衔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合唱团，从杜伊勒里宫的花园到基辅大门，跟随美妙旋律漫步图画展览会，从荒山之夜到死之歌舞，浓郁色彩装点民族音画，经典歌剧《霍万辛娜》，宏大音乐展现历史波涛，动人旋律歌唱民族史诗。 对，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就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，平顶要